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36集，陆星的手指微微缩紧，他尽量冷静下来，分析当前的情况。所以，现在有两种可能。第一，怪物在中途被人调包了，你们偷出来的是一只很像怪物的老鼠。你们之前说过，这只怪物怕光。A 先生、B 先生在把你们和他关在一起时，白天从来都拉着黑布，或许你们根本没看清楚他的模样，认错了。王英贵说， 不可能，他的样子我100年都忘不掉，还有这个叫声。 老鼠配合地叫了一声。陆星叹了口气，他还没开口，一旁的眼镜男便冷冷地说，那只有第二种可能，从头到尾这只老鼠就不是怪奇马戏团今晚要展示的怪物。王英贵和老鸟懵逼地看向眼镜男，眼镜男早已恢复了平静，可是他的脸色却有点白，不是很好看。但现在游戏失败，他只能强迫自己镇定，用理智去思考。 A 先生、 B 先生是肯定知道马戏团的怪物到底是什么的，而我们只有在码头上看过那只怪物，而且是被黑布蒙着关在马车里。林毅一下子明白过来， 队长，你的意思是 A 先生、 B 先生从一开始就想到误导玩家，把真正大怪物藏起来，他们将这两个人关在假的怪物笼子里，让他们以为老鼠才是大怪物，实际上老鼠根本就不是大怪物。 林毅说的有点绕，但他一点名，在场的其他八个玩家都恍然大悟。王英贵过了一会儿也反应过来，他恨恨地踢了一下笼子。 B 先生、 B 先生也太阴险了吧，他们是第一天抓到我和老鸟的，那才几个小时他们就想到把我们关在假的怪物笼子里，鱼目混珠。 顿了顿，他想到， 不对啊， A 先生、 B 先生可以骗人，黑塔不可以，黑塔给了我们怪物的坐标位置，这个位置总不可能有错吧。 浩哥也说， 队长，第四天我挖出 A 先生的时候，他肩膀上背着一个麻袋，里面的东西也发出叽叽的叫声，看体型和这只老鼠差不多。 浩哥的意思眼睛难懂，他闭上眼睛，反复地把过去这七天发生过的每一件事在心里琢磨了个遍，最后他长长地舒了口气，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眼镜男缓缓地说，地底人王国最伟大的两个名侦探，来自名侦探的鄙视，我总算明白了，其实 A 先生和 B 先生给我们布下的这个局是这样的，首先是绑走两个玩家，误导他们搞错真正的大怪物。地底人王国都城，怪奇马戏团。晚上6点整，当唐默和傅文铎背着装大蚯蚓的麻袋，双脚踏入马戏团时，他们的耳边就响起了和其他10个玩家一模一样的任务通知。当听到黑塔说还剩下10个玩家，并开启怪奇马戏团的惊悚之夜时，唐默脸色一变，他意识到黑塔很有可能把他和傅文铎完成任务的信息也告诉给了其他人。果不其然，黑塔在坑玩家这一点上绝对不会让人失望。紧接着就是通报唐默和傅文铎完成游戏的消息，黑塔还很好心地把他们的名字彻底扒了出来，两个人藏了7天的玩家身份就这么直接曝光。唐默哭笑不得之际，傅文铎淡定的声音响起， 至少脸没被看到，只知道名字不知道脸。 唐默转头看了傅文铎一眼，笑了。 傅少校，你是狮子多了不怕咬，你的名字全华夏每个玩家都知道，还如雷贯耳。 唐默说得非常客气，言下之意是在说傅文铎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自个儿恶名昭彰，唐默可不是，唐默一点都不想出名， 傅文铎背着大蚯蚓，意味深长地望了唐默一眼。 或许他们猜不出来我们是 A 先生 B 先生。 唐默说， 或许吧， 或许那个戴眼镜的队长会猜出来。 算了，走吧，把这只蚯蚓交上去。 两人抬步继续走。麻袋里，大蚯蚓蠢蠢地用他的大脑袋拱着麻袋，麻袋被他拱得一上一下，力道一泄，麻袋就自己弹回来。他觉得好玩极了，乐不思蜀地拱了半天，连喊妈妈都忘了，完全没注意这两个正背着自己的玩家要把自己背到哪里。其实从头到尾，唐默的计划就非常简单。游戏第一天，他和傅文铎在码头布了个局，成功抓住了比较蠢的王英贵和老鸟。抓住这两个人的同时，唐默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游戏的第一天，其余21个玩家并没有联起手，至少可以说他们目前都各自为营，没有结伙的意思。这对唐默和傅文铎来说是最好的消息。这个游戏最怕的就是玩家一上来就结盟，21个玩家的游戏任务是毫无冲突的，他们最大的冲突是两枚国王的金币。这两枚国王的金币好像匹诺曹游戏里的国王牌一样，他诱惑着玩家淘汰其他人，自己独自享受到这份奖励。如果是唐默，他在进入游戏的第一时间就会寻找合适的玩家结盟，因为两枚国王的金币的诱惑，这是奖励也是炸弹，这意味着游戏难度很高。这种游戏最坏的情况就是大怪物还没偷到，玩家自己就先打了起来。唐默不会让匹诺曹游戏再重演一遍，他会在一开始就放弃国王的金币，不主动去争取，把完成游戏放在第一位。值得庆幸的是，21个玩家里没有人这么选择，甚至还有4个偷渡客决定屠杀其他玩家。情势一下子对唐默大好。第一天把王英贵和老鸟放到假怪物笼子里是一种考量，也是一个巧合。按理说情势这么好，唐默在不知道第二天黑塔会给出来自名侦探的鄙视的情况下，不会谋算到那么后面的事情。是傅文铎说， 有备而无患，万一他们逃走了，他们就是唯一看到怪物的玩家，误导一下未尝不可。 傅文铎在国王都城的下水道里抓住了一只巨型老鼠，他把这只老鼠塞进笼子里，把王英贵和老鸟关了进去，之后就是触发来自名侦探的鄙视效果。在黑塔公布这个效果的同一时刻，傅文铎和唐默互看一眼，立刻想到了一个计划，故意将王英贵、老鸟送给其他玩家，这是他们送给眼镜男的一个大礼包。傅文铎说，当这两个玩家被救走后，他们的胜率就从60%上升到了70%，不是因为王英贵和老鸟非常愚蠢，是猪队友会拖后腿，而是他们会误导眼镜男，让他们认错大怪物。黑暗的地道里，眼镜男说， 来自名侦探的鄙视，黑塔将大怪物的坐标位置公布给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位置公布的那一瞬间就看到大怪物。在我们赶去坐标位置的时候， A 先生 B 先生完全可以把大怪物运走，更何况他们根本没必要运走。 眼镜男在地上画了一个粗略的王国都城地图，黑塔给我们的地图是二次平面的，也就是 XY 坐标轴，没有高度坐标。 A 先生 B 先生完全可以挖一个洞，把真正的怪物藏在地下，把假怪物藏在真怪物的上方，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发现自己找错了怪物。小陈看着这份地图说， 操，被骗了。 眼镜男很冷静， 被骗的不止这个，用两个看过怪物的玩家来误导我们，故意合作露出破绽，第四天还让 A 先生当着我们的面演戏，再误导我们真正的怪物，两者加成，我们绝对会以为这只会叽叽叫的老鼠是大怪物，不会怀疑。 老李感慨道， 这输得他妈一点都不冤。 眼镜男推了推眼镜说，还有一件事， 假设 A 先生 B 先生再心狠一点，谋划的再深一点，或许……老李，第三天我们在石头路上看到的三具玩家尸体，可能不是那四个偷渡客杀的，是 A 先生 B 先生杀的。老李惊道， A 先生 B 先生杀了三个玩家，还剖开他们的尸体挂在街上示众。 顿了一下，老李明白道， 这是为了离间我们。 眼镜男说，我不知道这件事和 A 先生 B 先生有没有关系，我无法判断，因为那个少年偷渡客死的时候，他被虫子反噬的尸体和那三个死去的玩家很像，我只能说无论是不是他们做的，这都是一步好棋。因为那三具尸体残忍的死法，我下定决心不可能和那些偷渡客合作，所以现在我们输了游戏。陆星在旁边说， 不是有两个玩家完成游戏了吗？傅文铎，这个名字我知道，就是他，华夏第一个通关黑塔一层二层的偷渡客，他也是个偷渡客。不过那个唐默是谁？我没听过这个名字。 安楚摸了摸下巴， 我也没听过。 因为自己误导了所有人，王英贵有点自责，他讪讪地插嘴， 对啊，那两个人是怎么完成任务的？难道说我和老鸟把这只怪物偷走后，他们比我们去得晚了一步，正好没在屋子里找到怪物，就挖了挖土，找到埋在地下的真正的怪物？ 这话说出来，连王英贵自己都干笑了一声，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两个从没出现过的玩家，一出现就被黑塔通报完成了任务，这种感觉像极了他们十个人在前面冲锋陷阵，打了个半死不活，双方快要同归于尽。这时突然冒出来两个人，于是他们一群武林高手受了重伤，没法动弹，眼睁睁看着两个无名小辈不费吹灰之力拿走了属于他们的奖励。陆星说， 虽然不知道唐默是谁，但傅文铎如果真的是那个傅文铎，他应该不至于那么蠢，那么没用，只会躲在我们后面捡便宜。 林毅也觉得哪里不大对劲， 这七天里我真的没见到那两个玩家，清算一下人数的话，我们队伍有五个人，陆先生你们队伍有四个人，第三天死去了三个玩家，那个偷渡客小队一共四人，再加上这两位玩家，还有那天我跟踪到郊外的队伍，他们有三个人，一共是21个人，正好就差那个傅文铎和唐默。可是第四天我在废弃小楼附近搜寻了很久，没看到他们的踪影，难道说他们的侦查能力比我更强，隐藏了踪迹我没找到，还是说他们根本就没去找大怪物？ 大家面面相觑，提出了各种可能的原因。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